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3章马尔福庄园第74集。 罗恩正在尝试不用魔杖幻影移形。 没有出口，罗恩。 卢娜看着他毫无结果的努力说， 这地牢根本逃不出去，起先我也试过，奥利凡德先生在这儿已经很久了，他什么都试过了。 赫敏再次尖叫起来，那声音好像刀子捅在哈利身上一般，他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伤疤的剧烈刺痛，也开始绕着地牢跑动，盲目地摸着墙壁，虽然心里知道这毫无用处。 还拿了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回答我，放心吧，古 赫敏的尖叫声在楼上回响，罗恩用拳头砸墙抽噎着，而哈利绝望中抓住了海格给他的皮带，在里面摸索着，掏出了邓布利多给他的金色飞贼，摇晃着希望会发生什么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他挥动着折断的凤凰尾羽魔杖，但他毫无生气，镜子的碎片掉在地上闪闪发光，他看见了一道明亮的蓝光，邓布利多的眼睛正从镜子里凝视着他。 救救我们！ 他万分绝望地喊道， 我们在马尔福庄园的地牢里，救救我们！ 那眼睛眨了一下消失了，哈利甚至不能确定刚才看到过他，他拿着镜子碎片从各个角度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地牢的墙壁和天花板映在里面。楼上赫敏的尖叫声更加惨烈，罗恩在旁边咆哮着， 赫敏，赫敏， 你是怎么闯进我的金库的？ 他们听见贝拉特里克斯尖叫道， 是不是地牢里那个肮脏的小妖精帮助你们的？ 我们今天晚上才碰到他。 赫敏抽泣道，贝拉特里克斯尖声喊道， 编的倒像。 这很容易查明， 卢修斯说道， 德拉克，把那个妖精抓来，他可以鉴定宝剑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哈利冲到蜷缩在地上的拉环身边， 拉环， 他对着妖精的尖耳朵低语道， 你必须说宝剑是假的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是真的，拉环，求你了。 哈利听见有人急速奔下地牢楼梯，随即德拉克颤抖的声音从牢门外传来， 朝后站，靠墙站成一排，别想轻举妄动，否则就杀了你们。 他们照办了，当锁孔转动时，罗恩一摁熄灯器，光球迅速飞回了他的口袋里，地牢里重又一片漆黑。门开了，德拉科大步走了进来，魔杖举在身前，看上去脸色苍白而坚决。他拉住拉环的胳膊，拖着小妖精退了出去。牢门重重地关上了，同时啪的一声爆响，回荡在地牢里。罗恩摁了一下熄灯器，三个光球又从口袋里飞到空中，照亮了刚刚幻影显形到他们中间的家养小精灵多比。 多， 哈利打了一下罗恩的手臂，没让他喊出声来。罗恩似乎也为自己的错误而害怕。天花板顶上有脚步声走过。德拉科把拉环押送到贝拉特里克斯跟前。多比网球般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，从脚到耳朵间都在颤抖。他回到了旧主人的家里，显然吓呆了。 哈利波特， 他吱吱地发出十分微弱的颤声。 多比救你来了， 可你是怎么？ 一声恐怖的尖叫淹没了哈利的声音， 赫敏又在遭受酷刑，他赶快捡最要紧的说：“ 你可以换异性离开这个地牢吗？” 他问。多比点点头，耳朵拍打了几下。 你可以带人出去吗？ 多比再次点点头。 好的，多比，我要你带上卢娜、迪安和奥利凡德先生，把他们带到比尔和芙蓉家。 罗恩说。 定沃斯郊区的贝克小屋。 小精灵第三次点点头。 然后再回来。 哈利说。 你能做到吗，多比？ 当然，哈利伯特。 小精灵低语道，他匆匆赶到几乎人事不省的奥利凡德先生面前，抓住了魔杖制作人的手，然后把另一只手伸给了卢娜和迪安，两人都没有动。 哈利，我们想帮助你。 卢娜轻声说。 我们不能把你留在这儿。 迪安说。 快走，你们两个，我们在比尔和芙蓉的家里见。 哈利说话的时候，他的伤疤前所未有的灼痛起来。有那么几秒钟，他低头看到的不是奥利凡德，而是另一个人，同样苍老，同样瘦削，但却在轻蔑地笑着。 杀了我吧，伏地魔，我很高兴去死，但是我的死不会带来你所寻找的东西。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。 他感到了伏地魔的愤怒，但赫敏再次尖叫起来，他便不再观看那一幕，回到了地牢和他自己当前的恐怖处境中。 走吧， 哈利恳求卢娜和迪安。 走吧，我们随后就来，快走。 他们俩抓住了小精灵伸出的手，又是啪的一声爆响，多比、卢娜、迪安和奥利凡德消失不见了。 那是什么？ 卢修斯马尔福在上面大喊道。 你们听到了吗？地牢里的那个响声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和罗恩惊恐地对视着。 德拉克，不，叫重伟吧，让他去检查一下。 脚步声穿过楼上的房间，然后是一阵沉寂。哈利知道客厅内的人正静听着地牢里再发出声响。 必须想办法对付他， 他小声对罗恩说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要有人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三个犯人失踪，他们俩就死定了。 不要管他， 哈利补充道。听到有人从门外的楼梯下来，他们俩分别靠在门两边的墙上。 靠后站。 门外传来了虫尾巴的声音。 离门远一点，我进来了。 门开了，短暂的一瞬间，虫尾巴凝视着看似空无一人的地牢，三个小太阳耀眼地悬在空中。哈利和罗恩扑了上去，罗恩抓住虫尾巴握着魔杖的手臂，迫使他举向上方。哈利用手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出声。三人默默地搏斗，虫尾巴的魔杖发出火花，他那只银手掐住了哈利的喉咙。 怎么了，虫尾巴？ 卢修斯马尔福在上面喊道。 没事。 罗恩大声答道，差强人意地模仿着虫尾巴呼哧呼哧的声音。 一切正常。 哈利几乎不能呼吸了。 你呀，掐死我。 哈利艰难地说，试图掰开那些金属手指。 在我救过你的命之后，还欠我认清的除非不。 银手指松了一下，哈利没有料到，他一下子挣脱出来，十分诧异，但手仍然捂着虫尾巴的嘴。他看到这老鼠一般的男人水汪汪的小眼睛睁大了，里面满是恐惧和惊讶，似乎和哈利一样诧异于他自己那只手的行为，对他暴露出的那一点点仁慈的冲动 感到震惊，他更加猛烈的搏斗，似乎想抵消那一刻软弱造成的后果。 给我们吧， 罗恩轻声说，拽出了虫尾巴另一只手中的魔杖。丢了魔杖无计可施，小矮星的瞳孔因恐惧而张大了，他的目光从哈利的脸上滑向别处，银手无情地移向自己的喉咙。 不， 哈利来不及思考，急忙去拉他的手，但没有办法阻止。伏地魔赐予他最怯懦的侍从的银质工具，突然开始攻击那失去武器的无用的主人。小矮星由于他的犹豫，由于那瞬间的怜悯而受到惩罚，他就要在哈利和罗恩眼前被活活地饿死了。 不， 罗恩也松开了虫尾巴，他和哈利一同试图拉开那只紧扼着虫尾巴喉咙的金属手指，然而没有用了。小矮星脸色已经变青， 你松金线。 罗恩用魔杖指着银手说，但是毫无效果。小矮星跪倒在地，与此同时，赫敏在上面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。虫尾巴的眼睛向上翻着，脸色发紫，最后他抽搐了一下，一动不动了。